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n introduction about selecting fitness programs.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如何选择一个健身项目。好，那显然呢这个是和锻炼有关的，所以呢这些词汇呢希望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去用在日常自己说话的过程当中。 This is again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 啊，还是选自于雅思的听力。那我们在开始听之前呢，咱们先看一下词汇。 对，等会儿我们听的这一段听力中会涉及到这些单词。第一个词是 fit， fit 呢是适合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 to fit a visit？ 做动词来讲是 fit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比如说我 fit A into B， 也就是把 A。给它安插在 B 里面使之合适。那在听力中呢你会听到 to fit a visit to the gym into their busy day， 也就是把去健身房的这一趟的访问要给它安排在一个很忙的一天日程当中，也就是说在你很忙的日程当中你要找一段时间去健身房的意思。好，我再把这块念一下， to fit a visit to the gyminto their busy day。 好，这是 fit 一个用法。那么 fit 也可以做形容词，就是讲身体比较健壮的意思，它和健康的含义还不太一样。这个 fit 其实就是指没什么赘肉，然后呢有肌肉，这个叫 fit。 而你说 healthy， 它那个健康呢可能仅仅是不得病这个含义上的 healthy。 好，所以呢 fit 和 healthy 它的含义是有一些差别的。接下来呢有了这个 fit 做形容词，就是指这个身材健壮，它的名词叫 fitness， 也就是 FIT 后面有 NESS 这个名词的词尾。 fitness 就是健康的状况。那比如说健身房，你可以除了用 gym 这个词 GYM， 你也可以用 fitness center 健身中心。那么跟它搭配的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词，比如说 fitness ball， 这个健身球，这是什么样的，就是那个直径差不多有 一 米，对，那种软乎乎的球，它其实可以做许多的运动，所以呢这个球叫 fitness ball。 好，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听到 fitness 的各种的情况的搭配，我们在课文中详解的时候再会给大家仔细的举例说明。好，再接下来呢就是 space。 space 这个词呢是空间的意思，当然它除了描述空间还可以用来描述时间。比如说 a relatively short space of time， 在一段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这个是 space of time。 它不是空间，它是指一段时间。这个用法呢希望大家不熟悉的人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再往下一个词呢是 accessible， 形容词，就是可以获得的。在对话中呢他会这样用， It's very accessible form of exercise， 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获取的形式的运动。 It's a very accessible form of exercise， 也就是说你要从事这项运动是很方便的意思。 好，再往下呢是 right, R-I-G-H-T, 哎，这个 right 我们自从学英语就知道什么 all right, correct, right or wrong, 但是呢这里面呢就是 the right shoes, 通常它加上 the, 就是指那个对的那一双鞋，the right person, 比如说我们通常会讲的话呢，to success you need to be at the right place and meet the right person, 你需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边呢 right也一样，只不过课文中呢用的是 the right shoes, 是对的鞋子，也就是说你运动选鞋很重要啊。好多人就是说，哎呀，这个随便穿一双鞋吧，有的时候甚至穿着凉鞋和拖鞋就进了健身房，其实对这个鞋也是很有讲究的啊。 If you are serious about doing exercises。好，再往下一个词是 solitary。 Solitary 是形容词，就是孤独孤单的 S-O-L-I-T-A-R-Y。 你一看见那个 solitary 也能想起来这个一个人玩的纸牌游戏叫 solitary。 好了，这个 solitary 呢就是 sol S-O-L 这个词根，比如说 solely 也是指仅仅的、唯一的、一个的意思。好，再往下呢是健身比较多见的一个词，就是 to build strength, 增加力量。就是你锻炼的时候你是为了长力量呢，还是为了长肌肉维度呢，还是增加灵活性呢，是吧？ build strength 就是增长力量的意思，就可能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一下举起五斤的东西，等你有了 strength 之后你一下举五十斤的东西都不费力气，这个是 strength 的概念。好了，那么我们生词就预习这些，现在呢请大家听第一遍录音。 You will hear a fitness instructor talking on the radio about different ways of keeping fit. So, if you're one of those people who hasn't found the perfect physical activity yet, here are some things to think about which might help you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for you. The first question to ask yourself is whether you would enjoy training in a gym.Many people are put off by the idea of having to fit a visit to the gym into their busy day. You often have to go very early or late, as some gyms can get very crowded. But with regular training, you'll see a big difference in a relatively short space of time. Running has become incredibly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That's probably got a lot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it's a very accessible form of exercise.Anyone can run, even if you can only run a few meters to begin with. But make sure you get the right shoes. It's worth investing in a high-quality pair, and they don't come cheap. Another great thing about running is that you can do it at any time of day or night. The only thing that may stop you is snow and ice. Swimming is another really good way to build fitness.What attracts many people is that you can swim in an indoor pool at any time of year.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be quite boring or solitary. It's hard to chat to people while you're swimming lengths. Cycling has become almost as popular as running in recent years. That's probably because,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ir fitness, many people say being out in the fresh air in a park or in the countryside can be fun.Provided the conditions are right, of course. Only fanatics go out in the wind and rain.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悟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我们刚才把这个健身房的介绍给听完了，那么这个健身房到底有哪一些活动，那我们开始逐句的分析讲解。 So if you are one of those people who hasn't found perfect physical activity yet, here are some things to think about which might help you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for you. 如果你是属于没有找到最完美的体育活动的人之一的话，那么这里有些事情可能对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有所帮助。 好，这里边呢有一个比较小的地方，但是好多同学会有疑问，他说 If you are one of those people who, 这个显然后面是一个定语的从句，那么它的先行词是 those people, 也就是一个复数的一个概念的名词， 那在 who 后面它的从句里面的动词，我问大家，你觉得应该用单数的动词还是用复数的动词呢？好，这里面呢我就告诉大家应该是用单数啊，所以这个后面你会听到 who hasn't found, hasn't found, 还没有找到。这是因为跟在 who 本身你就是记着按照单数去加从句的谓语就可以了。好，那他说呢，底下这些事情啊、你要都思考一下，可以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The first question to ask yourself is whether you would enjoy training in the gym. 第一个你需要自问的问题就是你是否会享受在健身房去训练。啊，这个 training 除了我们说在公司里边有一些培训之外，运动方面的 training 也用 training。啊，所以比如说在你看一些运动的节目的时候，他说 train to train, 啊，就是你为了去训练你需要做一些辅助的预先的训练。比如说我一下我让你去踢足球可能不行，但是呢你有一些辅助性的训练，这个就是 train to train。 好，接下来呢， many people are put off by the idea of having to fit a visit to the gym into their busy day.Be put off 就是被吓到了，被吓退了。这个 off 是 OFF, 是两个 F。许多人呢一听要在繁忙的时间里边抽出一个时间，把健身的时间安插在这一天紧张的时间段之内，就被这一个念头给吓退了。也就是说这么一想他就打消了去健身房运动的念头。You often have to go very early or late, as some gyms can get very crowded. 那么同时这个时间选择方面呢，你要么特别早到达健身房，要么你就特别晚，因为呢健身房它高峰，它是有一个高峰期的，这个时候会非常的拥挤啊。就是我用健身房很多年了，尤其是洗澡的地方它会很挤。好，那么这个选择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个要选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 But with regular training, you will see a big difference in a relatively short space of time. 但是如果有规律的进行训练的话，就算时间很短，也会发现很大的不同。 对，也就是说你会觉得自己去就是有进步了，是吧？ Running has become incredibly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近几年来呢，跑步越来越流行了。这里边 incredibly popular,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口语的时候，就除了 very popular, 这个 very 这个副词，基本上用不出来别的副词。你看人家的讲话就会用 incredibly popular, 令人难以置信地受到欢迎。That's probably got a lot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it's a very accessible form of exercise. 啊，这个呢，很可能与每个人都能够轻松的去开始跑步，这是一种容易接触到的运动形式是有关的。这里呢，有一个词组，就是 get a lot of things to do with, 也就是与什么什么有关。大有相关性的意思，那 get a lot to do with 就是与什么什么相关性很大。那么再来一个就是 the fact that, 这是一个同位语的从句。跑步流行与什么大有关系呢？是与这样一个事实大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个跑步运动呢是一个人人都很容易就去实施的运动。 Anyone can run, even if you can only run a few meters to begin with.每一个人都可以跑步，即使一开始的时候你只能够跑几米啊，当然这个几米有点夸张了，你说你跑十米啊，就追个公共汽车就呼哧呼哧的了啊。这里边呢有一个词组叫 to begin with, 它呢可以放在句首也可以放在句尾，就含义就是说刚开始。那我们在口语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To begin with, I'd like to state my own opinion. 就是开始啊，第一步我先想说说我自己的看法，这时候你就可以把 To begin with 放在句首了。那么课文中呢 To begin with 放在句尾也是一样的，你可以说 I'd like to tell you about my own opinion to begin with 啊，放在句尾也可以。接下来呢， But make sure you get the right shoes. It's worth investing in a high quality pair and they don't come cheap. 但是要确保你穿的是正确的鞋子。一双高质量的运动鞋很值得投资，而且它们不会贬值。 啊，他就是说他这个鞋呢，它是很贵的。这个 they don't come cheap。这个含义就是这些鞋不会很便宜的。这个 come 其实是一个系动词的用法，它后面接的是形容词 cheap。 They don't come cheap， 你就理解成 they are not cheap 就对了。现在呢有好多的名牌的鞋哈、啊，一双就是1500块钱甚至更高。好多人说了，哎呀，你看咱们小时候跑步是吧，一双白球鞋，做什么运动都是它，是吧？但是呢，你如果说这个鞋穿的不当呢，很有可能会受伤。这个就是他的建议 ，Make sure you get the right shoes. It's worth investing. 这里还有一个词组，就是 It is worth doing， 值得做某事儿。比如说这本书值得一读，你可以说 The book is worth reading。他加的这个动词要加 ing 的形式。那再来呢，这个电视值得一看，节目值得一看，你可以说 the TV show is worth watching。 那如果说这个手机值得买呢，你可以说 the cell phone is worth buying、都是 be worth 加上 doing 这个用法。好，接下来呢， another great thing about runningis that you can do it at any time of day or night. 另外一个这个对于跑步来讲的一个优势就是你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的时间或者是在晚上的任何一个时间进行跑步去做这个运动。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 to run at night。 我住在一个大学的旁边，然后每天晚上还有很多人在学校的操场上面跑圈。 啊，对，我还认识一个学生，她呢女的60多岁了，她说晚上她工作完了之后呢，差不多10点多钟就开始跑步。 晚上10点多钟跑步？ 10点多钟跑，就是说大家都准备睡觉了。 哎呦，那这样的话她睡得着吗？ 还是一个女士，她说感觉可好了，跑完了洗了个澡睡个觉， 躺到床上立马就睡着了。 她问题是她不精疲力竭，这个姐们呢、还 run marathon， 还是一个马拉松跑者， 是吧？就不跑步还睡不着了。 反正他说你看晚上吧，工作做完了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必须得去处理、然后心情就很轻松，然后大街上呢也没有那么多的车，是吧？清清静静的耳机音乐一放，然后在大街上颠颠颠颠颠慢跑，跑得很爽啊。这就是 to do it at night。 他说你白天也好晚上也好，你都可以很轻松的去找一个时间跑步。 The only thing that may stop you is snow and ice。唯一一个会阻止你去跑步的就是下雪和冰霜结冰，是啊，那个跑起来比较危险了，是吧？咱们还是安全第一。Swimming is another really good way to build fitness. 游泳也是增强健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这里边呢，请大家注意 ，fitness 我们已经讲过了，那和它搭配的加强健康状况，用的是 build。之前我们也讲了这个 build， 除了建造房子去搭配后面加建筑物来讲，你可以 build 一些这个比较有比喻含义上，比如说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那么现在你今天又见到了一个叫 to build fitness， 建立一个良好的体魄啊。这个锻炼身体也用 build， 比如说那个专门练健美的，就是去比肌肉，大家都上赛场摆一个姿势，然后肌肉身上抹上那个黑色的深颜色的橄榄油，啪摆一个姿势，肌肉蹭蹭蹭蹭蹭都鼓起来了。那么这些人呢叫 body builders， 就是 build body， 锻炼身体增强肌肉，其实是雕刻那个肌肉。所以你看这个 build 它的搭配对于运动的这个层面来讲用的也是很多的。好，那我们在课文中呢是 It's a really good way to build fitness， 就是游泳是一项增强健康的很好的方式。 What attracts many people is that you can swim in an indoor pool at any time of year。 最吸引大家的一点就是一年中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在一个室内的游泳池游泳。 我觉得能在室内游泳池完全可以不受这个天气的限制，是吧？恒温的这种情况。 然后呢，他说你这个室内游泳嘛，不受季节的限制。On the other hand, 然而呢 ，it can be quite boring or solitary 啊。但是另外一方面讲呢，游泳呢比较枯燥。一个人嘛，对吧？你也不像打球啊什么的，你有一帮人，这个就是 solitary 形容词。boring 呢就是枯燥。其实要说跑步枯不枯燥啊，有的人还觉得这个跑步是一个很枯燥的事儿，也有的人觉得去练器械、举哑铃啊、举杠铃啊，那个也很枯燥的样子哈。所以呢，这个完全看人啊。It's hard to chat to people while you're swimming lengths 啊，你很难说自己一边长时间的游泳，长距离的游泳，还一边和人聊天，你在水里呢，一张嘴，啪，一口水进肚子了，是吧？所以说在游泳的时候聊天不太可能。这里用了一个比较地道的搭配，叫 swim lengths。 lengths 是 L-E-N-G-T-H-S， 这是 lengths。 什么叫做 swimming lengths？ 就是说你看那个有的游泳池吧，没有规划方向，大家就乱游，什么方向都有。有些游泳池呢，它是拉了这个浮标线，然后你就是沿着这个泳道，第一泳道、第二泳道这么去游，按照泳道这种游泳方式就叫做 two swim lengths 啊，它有一个长度25米、50米，这是游泳池的这个 swim length 它的用法。好，接下来呢，他又谈到另一个运动项目叫 cycling 啊，就目前我们谈到了游泳，谈到了跑步，是吧？现在在谈骑自行车。 cycling 这个词直接可以用动词 cycle， 也可以用它的动名词形式 cycling。 Cycling has become almost as popular as running in recent years。 最近一些年来呢，这个骑自行车基本上与跑步一样的流行。这里面 as popular as 是一个同级的比较，与什么什么一样，怎么怎么样。 That's probably because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ir fitness, many people say being out in the fresh air in the park or in the countryside can be fun。这可能是因为除了能够改善自己的身材之外，增强体质之外呢，许多人还说在这个新鲜的空气中在公园里面骑行，或者是在乡间去骑行，可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十分有趣， can be fun。 这个 be fun 这个用法呢，听到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清楚，但是其实自己用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想用 funny， 其实是 can be fun， 就是有意思的意思。 好，那么我们一句一句讲解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放一遍今天的录音。 You will hear a fitness instructor talking on the radio about different ways of keeping fit. So, if you're one of those people who hasn't found the perfect physical activity yet, here are some things to think about which might help you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for you. The first question to ask yourself is whether you would enjoy training in a gym. Many people are put off by the idea of having to fit a visit to the gym into their busy day.You often have to go very early or late, as some gyms can get very crowded. But with regular training, you'll see a big difference in a relatively short space of time. Running has become incredibly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That's probably got a lot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it's a very accessible form of exercise. Anyone can run, even if you can only run a few meters to begin with.But make sure you get the right shoes. It's worth investing in a high-quality pair, and they don't come cheap. Another great thing about running is that you can do it at any time of day or night. The only thing that may stop you is snow and ice. Swimming is another really good way to build fitness. What attracts many people is that you can swim in an indoor pool at any time of year.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be quite boring or solitary. It's hard to chat to people while you're swimming lengths. Cycling has become almost as popular as running in recent years. That's probably because,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ir fitness, many people say being out in the fresh air in a park or in the countryside can be fun. Provided the conditions are right, of course. Only fanatics go out in the wind and rain. 那么相信这边听完以后呢，大家对于运动的选择有更多的了解了。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挑一两个单词来帮大家复习一下。